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三十章，西弗勒斯·斯内普被赶跑，第九十五集。 弗利维的魔咒击中了斯内普当作盾牌的铠甲，哗啦一声，铠甲变活了。斯内普拼命挣脱把他死死挤压住的铁臂，并把铠甲朝袭击他的人飞掷过去。哈利和卢娜赶紧闪身扑倒，铠甲撞在墙上成为碎片。等哈利再抬头看时，斯内普正在拼命逃跑，麦格、弗利维和斯普劳特都通通地追了上去。斯内普飞快地跑进一间教室，片刻之后，哈利听见麦格大喊： 懦夫，懦夫！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 卢娜问。哈利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，两人把隐形衣拖在身后，顺着走廊奔进那个空荡荡的教室。麦格、弗利维和斯普劳特教授都站在一扇打碎的窗户前。 他跳下去了。 哈利和卢娜冲进教室时，麦格教授说： 你是说他死了？ 哈利三步并作两步奔到窗口，没有理睬弗利维和斯普劳特看到他突然出现时发出了惊愕的喊叫。 不，他没有死。 麦格教授愤愤地说。 他不像邓布利多，他手里还拿着魔杖，而且他似乎从他主子那里学了几手。 哈利看见远处有一个很大的蝙蝠般的身影正穿过黑暗朝围墙飞去，他不由得心生恐惧。身后传来重重的脚步声和呼哧呼哧的喘气声，斯拉格霍恩追了过来。 哈利， 他气喘吁吁地说，按摩着鲜绿色丝绸睡衣下的肥大胸脯。 我亲爱的孩子，多么令人意外。米勒娃，请解释一下，西弗勒斯怎么？ 我们的校长暂时休息了。 麦格教授指着窗户上那个斯内普形状的大洞说道。 教授！ 哈利双手捂着额头大喊一声，他看见布满阴湿的湖水在他身下掠过，感觉到阴森可怖的绿船轻轻撞在地下湖的岸边。伏地魔杀气腾腾地从船上跳下来。 教授，我们必须封锁学校，这就来了。 很好，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来了。 麦格教授对另外几个教师说。斯普劳特和弗利维倒抽了一口冷气。斯拉格霍恩低低呻吟了一声。 波特按照邓布利多的吩咐，在城堡里有工作要做，我们必须尽力提供各种掩护，让波特完成他要做的事情。 你肯定知道，不管我们做什么，都不可能把神秘人长久地挡在门外，是不是？ 弗利维尖着嗓子说。 但我们可以把他牵制住。 斯普劳特教授说。 谢谢你，波莫娜。 麦格教授说。两位女巫严肃地交换了一个会意的目光。 我建议在学校周围设立基本的警戒，然后把学生召集起来，在大礼堂汇合。大多数学生都必须疏散出去，但若有成年的学生愿意留下来作战，我认为应该给他们这个机会。同意。 斯普劳特教授说着已朝门口匆匆走去。 20分钟后，我带着我院的学生在大礼堂跟你们碰头。 他小跑着远去了，他们听见他嘴里念念有词： 毒触手、魔鬼网、疙瘩藤的甲果。对，我倒要看看食死徒怎么对付这些。 我可以从这里着手。 弗利维说。他虽然看不到外面，但用魔杖指着打碎的玻璃窗外，低声念起了十分复杂的咒语。哈利听到了一种古怪的呼呼声，似乎弗利维把风的力量释放到了学校场地上。 教授。 哈利走到小个子的魔咒课教室面前说道。 很抱歉打断你，但事情很重要。你知道拉文克劳的冠冕在哪儿吗？ 超强盔甲护身。拉文克劳的冠冕？ 弗利维用尖细的嗓音说。 多一点智慧总不会有错，波特。 但我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恐怕用处不大。 我只是问，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你见过他吗？ 见过他，在活着的人的记忆中谁也没见过他，早就失踪了，孩子。 哈利感到了一种绝望和紧张。那么魂器到底是什么呢？ 菲利乌斯，我们在大礼堂里跟你和拉文克劳的学生会合。 麦格教授说完，示意哈利和卢娜跟他一起走。他们刚走到门口，斯拉格霍恩吭哧吭哧地说话了。他喘着气说，苍白的脸上汗涔涔的，海象胡须微微发颤。 真是够乱的，我可不知道这么做是不是明智，米勒瓦。他肯定有办法闯进来的，谁想阻拦他肯定会非常危险。 我也希望你和斯莱特林的学生20分钟后到大礼堂集合。 麦格教授说， 如果你愿意和你的学生一起离开，我们不会阻拦。但如果你们有谁想破坏抵抗活动，或在城堡内部拿起武器跟我们对抗，那么霍拉斯，我们将决一死战。 米勒瓦， 斯拉格霍恩惊骇地说， 斯莱特林学院应该决定为谁效忠了。 麦格教授打断了他， 去把你的学生叫醒吧，霍拉斯。 哈利没有留下来看斯拉格霍恩支支吾吾，他和卢娜跟着麦格教授冲了出去。麦格教授在走廊中央站好位置，举起魔杖。 十吨，哦，看在老天的份上，费尔奇，现在别…… 年迈的管理员蹒跚地出现了，嘴里大喊， 学生下床了，学生跑到走廊里来了。 他们应该这样，你这白痴。 麦格喊道， 快去做一些有用的事情，去把皮皮鬼找来。 皮皮鬼。 菲尔奇结结巴巴地说，似乎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。 对，皮皮鬼，你这个傻瓜皮皮鬼。20多年来你不是一直在抱怨他吗？去把他找来，快。 费尔奇显然觉得麦格教授失去了理智，但他还是耸着肩膀蹒跚地走开了，嘴里不出声地嘟囔着。 好了，十吨出动。 麦格教授大喊一声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整个走廊上的塑像和铠甲都从底座上跳了下来。哈利听见楼上楼下传来轰隆轰隆的撞击声，知道他们在整个城堡的同伴都采取了同样的行动。 霍格沃茨受到威胁， 麦格教授高声说道， 守住边界，保卫我们，为学校尽你们的义务。 随着一片碰撞声和呐喊声，一群活动的塑像步伐沉重地走过哈利身边，有的稍小一些，有的比真人还大，还有一些是动物。那些坑坑作响的铠甲挥舞着宝剑和带链子的狼牙球。 好了，伯特， 麦格说， 你和洛夫古德小姐最好回去找你们的朋友，把他们带到大礼堂来，我去叫醒格兰芬多的其他学生。 他们在下一个楼梯口分手了。哈利和卢娜向有求必应屋的秘密入口跑去，路上遇到了一群群的学生，大多数都在睡衣外面套着旅行斗篷，由教师和级长护送着赶往大礼堂。 刚才那是波特。 是啊，哈利波特。 是他，我敢发誓，我刚才看见他了。 可是哈利没有回头，一路来到了有求必应屋的入口。哈利往施了魔法的墙上一靠，墙立刻分开让他们进去了。他和卢娜匆匆奔下很陡的楼梯。 怎么？ 看到屋子里面，哈利大吃一惊，滑下了几级楼梯。屋里挤满了人，比他刚才在这里时还要拥挤得多。金斯莱和卢平正抬头看着他，还有奥利弗·伍德、凯蒂·贝尔、安吉丽娜·约翰逊和艾利亚·斯平内特、比尔和芙蓉，以及维斯莱夫妇。 哈利，怎么回事？ 卢平在楼梯下迎住哈利问道。 伏地魔要来了，学校要封锁，斯内普逃命去了。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你们怎么知道的？ 我们给邓布利多军的其他人发了消息， 弗雷德解释说。 谁都不愿意错过这份乐趣，哈利。然后 DA 又通知了凤凰社，就跟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。 先干什么，哈利？ 乔治喊道。 情况怎么样？他们在疏散小一点的学生，大家都到大礼堂集合，听候安排。 哈利说。 我们准备战斗。 吼叫声排山倒海，人们朝楼梯脚下涌来，哈利紧贴在墙上，让他们从他身边跑过。有凤凰社和邓布利多军的成员，还有哈利以前的魁地奇球队的队员，他们都抽出了魔杖，朝城堡主楼冲去。 走吧，卢娜。 迪安走过时伸出手喊道。卢娜握住他的手，跟他上了楼梯。